它实际上是对日进行的心理战和舆论战。参与这次人道远征任务的八名勇士飞行员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空袭任务，但是他们在出征前都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心。 这次人道远征，中国飞行员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精湛的飞行技巧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褒奖和敬佩。1944年，美国《生活》杂志曾刊登过闻名世界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生便在其中。照片上特别标明，徐焕生是先于美国多利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1966年，日本漫画家宫崎骏画下了一组漫画，名叫《九州上空的轰炸机》，其中有一句话：“中国飞行员们的斗志高而无比。”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